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猴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电视剧《老大的幸福》的火爆上演，让始终不渝追求幸福的傅老大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人，很多人都被傅老大的扮演者范伟精湛的演技所倾倒。其实说起范伟，咱都了解啊，不光是电视剧演得好，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多才多艺、涉猎非常广泛的实力派演员。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儿咱们这星光之旅啊，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范伟在演艺之路上的独特经历。很多人都是从历年春晚的小品当中逐渐认识而且熟悉范伟这个人的。那其实说起范伟的老本行啊，还真不是个演小品的，而是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的相声。1962年出生在沈阳的范伟，从小就特喜欢相声，十几岁的时候就拜在了东北相声名家陈连仲的门下。1983年，范伟还考进了沈阳曲艺团，成了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范伟不但相声说得好，还是一创作型的人才。1993年，范伟更是凭借着自己创作的相声《要账》，在中国合肥相声节上荣获了表演一等奖和创作二等奖这两项大奖。哎，下面呢，咱就来欣赏一段不太多见的范伟和陈连富合说的相声《要账》的片段。 在我们团的激励下，没过3天，犯病首战告捷。 这么快，他去的是一家塑料厂 啊。 厂长一听双台要账，当时乐了。 乐什么呀？ 要账 啊！对对对， 有妈子， 不，你欠收购站的账。 那请问你们收购站是哪国家的？ 当然中国的了。 孩子的，你们收购站是中国的，咱们塑料厂也不是伊拉克的。 但是这怎么说话呢？ 而借钱不都是国家的吗？你要妈呀你！ 你这不是抬杠吗？ 犯病没劲儿跟他抬杠， 他太过， 晚上跑厂长他们家去了。 干什么？ 也不提要账的事儿，往沙发上一坐，开始看小说， 还带小说。 我们头在布置工作的时候啊，特意强调要账时实行2代。 哪2代呢？ 男的带小说，女的带毛活。 真有经验啊！ 犯病看了一阵小说 啊， 等厂长他们家支上饭桌，吃上饭了， 嗯。 他把小说也放下了， 干什么？ 连哼喽，带咳嗽。 嗯，那边吃饭，这边咳嗽。嗯，我说。吃饭听着动着可够闹心的了， 犯病也只解释。 怎么解释？ 你们吃饭 啊， 我这咳嗽啊，不礼貌啊。 他倒明白。 哎呀，咳嗽这玩意儿啊， 啊， 他板不住。 那是 你越板越厉害，越我说你们别管我，你们吃你们的。 哎，吃得下去吗？ 哎呀，厂长啊， 什么事儿？ 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你说吧。 我想用你家这水杯吃片药啊。 我吃药啊。你吃吧吃吧。 药得随身携带。 哎呦，倒药呢。吃下去了。 吃下去了。按理说呀，像我这病啊，都不应该用你家这水杯呀。 你什么病啊？ 倒没啥大病 啊， 就是一般的肺结核。没事没事，才到活动期， 那受得了吗？ 厂长一听说脸都白了，掏出笔来唰唰唰写几个字，那边饭票 啊， 明儿你到厂里取钱啊。 这怎么就给了？ 怕传染肺结核啊。 是啊， 这范病刚把钱要的时候，范娇把钱也要回来了。 他去哪儿了？ 他去的是一家造纸厂。 甭问，这厂长也说没钱。 有钱 有钱， 就是不还。 他怎么不还呢？ 他留着给工人开奖金呢。 那忙什么？ 您不知道，他是一家承包厂的厂长，他不给人家开奖金，怕下边人不给他玩活。 这都不像话。 范娇不着急 啊， 只是把脸上那粉呢抹得比过去又厚了一层。 是啊， 每天往厂长室一坐， 嗯， 开始打毛活。 对，男带小叔，女带毛活。 打着打着，只要一进来人 啊， 他就用这个毛衣往厂长身上比量 比量。 行，肥瘦正好。 什么叫正好？ 中午打个饭盒吃馅饼，吃着吃着只要一进来人、他就跟厂长撒娇。 撒娇？ 厂长你看你呀，一来人你就害羞，一来人你就不好意思，吃饭干啥藏着掖着，来再喂我一口。 谁喂你了？ 下了班只要厂长前脚一走的，回头就给厂长夫人挂电话。 干什么？ 喂，请转告厂长晚上7:05听见。 还要跳舞？ 到第四天厂长就受不了了。 是啊。 那什么范娇同志，这钱你点好啊。 服了。 要是范娇可真稳得住。 是。 厂长我不着急。厂长这我急。姑奶奶，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范伟和陈连富合说的相声要账的片段。说起范伟啊，人们更熟悉是他的小品作品。昔日他与赵本山、高秀敏组成的小品舞台上的铁三角可谓是红极一时。其实要真是细算一算范伟和赵本山一起合作演小品的时间，那就远了，要追溯到1993年的时候。话说1993年6月，赵本山在为自己的小品《走毛道》物色演员的时候，就相中了范伟。此后范伟又跟赵本山合作了《门神》《儿子大了》等小品，两个人的合作颇受好评。下面呢，咱们来欣赏一段范伟和赵本山早期合作的小品《儿子大了》的片段。 改革春风吹满地，刘二普人要争气，弯门盗洞找关系。 电话来了，这词还行吧？ 行， 要快一些。 喂，你好，这是刘总办公室，三星酒店啊，催咱们结算饭钱。啊，对不起啊，我们刘总他不在呀。嗯，好好的，我一定常达到，拜拜。 这丫头撒谎脸都不红，这边这一比划那边不在 呀。你 要配合挺好啊。开头来吧。 哎，你从头来。 改革春风吹满地，刘二普人要争气，弯门盗洞找关系。这 电话这么多。 喂，你好，这是刘总办公室。哈，郎总啊，你等一等啊，找你的。 喂，啊，老狼啊，你好。啊，洗桑拿。行了，你别糟践我了。哎呦，那几个丑八怪，我啊，真换了。哎，那咱们别忽悠啊，说好了就走了啊。好，就这样，不见不散啊。好嘞，哎，好，就这样啊。好，哎， 你还挺忙啊。 净事儿， 天天洗桑拿呀。 是啊，这不又新开一家，又去桑拿按摩去了。 你跟我爹说那干啥，他也不懂。 我啥不懂啊，我没洗过，我还没听说过呀。洗桑拿就跟农村呼地瓜差不多，连洗带蒸，最后上屁冲嘛。 行了你说完吧，你啊， 说啥玩意，这开个头还没开出来呢，你这老这一会儿有点 抓紧时间行不行？ 行 啊， 好。 哎， 改革春风吹满地，刘二普人要争气，弯门盗洞找关系。 那还不想呢？ 他不想你就念吧。 我一念字他就想，一念字他就想。 他这阵不是没想吗？ 不是前一段你听明白没？ 我听明白啥？你老吹满地，吹满地的。 是他妈这玩意儿，他写的也别扭。 就 你甩这玩意儿干啥？争了半天接入不了正题儿。我用白话文跟你说吧。就说啥呢？咱谱子今年的形势，我的妈呀！改革春风吹满地。我咋又说这事？就是又没落来又没旱，东坡西岭的山楂红丹丹一大片。卖不出去，眼看就要烂，老少爷们急得团团转，找我说你得找你儿600万呢、啊。现在人发家都有条件呢、啊，有的地方靠城郊，有的地方靠海难，有的地方靠走私，有的地方靠高干呢、啊。就咱这铺子啥也不靠，赶紧找你儿子，我这不就来了吗？ 爹， 我寻怎么事呢？ 怎么的？ 啊， 是， 我寻你赶紧往回投钱，是不是？你或者是帮卖山楂。或者是投点钱建一个山楂加工厂，整点山楂糕、山楂片、山楂果茶、易拉罐等等，用多少钱、你能量谈点正事吧？这玩意儿整就整这事啊？ 喂 喂，什么？ 喂喂， 他不是这个。 啊，爷们儿，我站呢。 我、哎、我说哥们，最近又上哪儿去站去了？啊？你别扯这个了啊！完了。 啊，还什么贷款？哎呦，这哥们儿，我现在兜里可没钱呢，你得帮着维持啊。能出啥事儿啊？ 我治。 行了行了行了，你啥也别说了，反正我现在手里没钱呢。哎，对，你爱咋咋地，我陪着。 什么？啊，爹，咱们谈哪儿来的？ 先别谈，你刚才这电话整个事儿。 啊，跟你没关系， 你别跟我没关，该谁钱呢？ 就是银行过去贷点款， 贷多少啊？那咋还不还呢？ 咱们谈咱们的，你管这干啥？ 我跟你谈这干啥呀？谈完了你没钱往回投，不白谈吗？ 哎呀，你那点钱算啥呀？你 不是你就老一会儿来电话要钱，一会儿这那，这钱该多少啊？ 没多少钱， 没有多少，不得有个数吗？还得 才800多万？ 多少？ 800多万。 800多万。 哎呀，大叔你别担心，我们刘总他心里有数。 有指向吗？ 要保险多贷款，要是贷款过100万，公安不敢抓，法院不敢判。 东风吹战鼓擂，共产党怕过谁？国民党800万军队都消没了，你这800万块钱还想签黄呢？你这 坐什么车呀？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星光之旅的主角就是著名的演员范伟。话说1995年，范伟终于登上了春晚的大舞台。从牛大叔提干到拜年，范伟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但始终啊没有给广大的观众朋友留下什么太深刻的印象。在2001年的春晚小品《卖拐》当中，范伟改了形象了。他一改往日的偏分头、小眼镜、文质彬彬的造型，通过语言、动作和表情的全方位刻画，塑造了脑袋大、脖子粗的伙夫造型。一个范式幽默的形象终于立在了春晚的舞台上。从卖拐到卖车，再到后来的功夫，范伟也一步步成为了赵本山的黄金搭档。不仅如此，伙夫的形象还在春晚舞台之下广为流传。在小品《卖车》之后，《卖猫》当中，范伟也延续了自己的经典造型。下面呢，咱们再来欣赏一段范伟和高秀敏合作表演的小品《卖猫》。 呀 呀， 脑袋大脖子粗， 不是大款，我是伙夫。 哎呀，这不是买拐那老弟吗？ 这不是拐来那个大姐吗？ 哎呀，咱们又见面了。 大姐啥也别说了，缘分呢， 缘分呢。哎呀，缘分，缘分。

咋的？ 你咋这样呢你？你说你这个人花1000块钱买个猫，你这不明摆着吃亏上当吗？ 大姐，你咋这样呢？我跟你说呀，我花这1000块钱可不是再买一只猫啊，我是给我爸买了一个生活的伴侣啊。我跟你说哈，1000块钱买一个伴侣，值不值？你想一想。 值啥呀？你可拉倒吧！我跟你说，你啊，要像人家有钱的人吧，千八的不在乎，我也就卖给你了。你说你一天哈、在外边收破烂、风吹雨淋的，你得多少天能赚下1000块钱呢？ 你别， 不行不行，来了我跟你说实话来。去年你大哥卖你那副拐，我就觉得把你坑了。完，我这心呐一直过不去。我跟你说， 你的呀， 我这个年呐回家都没过好。这个猫今天我说啥不能卖给你，我说啥也不能第二次再坑你了。 哎呀，大姐，你为了让我当这个孝子，你就再坑我一次吧。 你看你， 我求求你， 呀，你干啥呀你呀？ 我买猫。 不，我不卖。 我买猫。 我不卖。 买猫。 不卖。 你要不卖我的话，我上消费者协会，我告你去。 你愿意上哪告？你上中纪委，我也不怕，搁哪来的？干啥呀你呀？真有意思。我 买猫。 我就不卖。 你咋这样呢？你怎么这么不理解人呢？你跟我大哥怎么那么没法比呢？我还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越拉越大呢？ 你要干啥呀你？你老跟着我干啥，大兄弟？ 我跟着你找我大哥去，让我大哥卖我这只猫。 呀妈呀！你要找着你大哥，他一个猫敢宰你5000呢？ 别说5000，我就是把我媳妇卖了，我也买这只猫。 完了，这今儿他非买不可了。我为了他省俩钱，我这只猫还是卖给他吧。 我不信就不能把这个碗弄到手。买猫。 卖猫。 买猫。 卖猫。 买猫。 卖猫。 卖了。 卖了。 太好了。 谢谢我跟你说啊，你这猫买到手你可不能后悔啊。 那后啥悔，男子汉大丈夫，英雄无悔。 掏钱。 没问题，1000块钱。 给你猫。 哎，大姐，有一点我给你说明白啊，路途比较遥远，这个猫怕它饿了，完把这个猫食我带着。 行，我给你装上。 哎，行，不用装，我拿着这个碗。 我搁塑料袋给你装。 不用，我拿着碗。 啊，你拿碗。 我拿碗。 你要拿碗？ 对呀。 哎妈呀，那可不行。 干啥呀？ 猫食给你行，这碗可不能给你。 怎么的呢？ 你家你大哥告诉我，全指着这个碗往出卖猫呢。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范伟和高秀敏合作的小品《卖猫》。其实就在范伟不停地在各大晚会上表演小品，为广大观众奉献着欢乐的同时，他也在默默地拓展着自己的影视之路。从1996年开始，范伟就涉足影视圈了，充演了许许多多反映平民百姓不同生活的优秀影视作品。那他都在这些影视剧当中塑造了哪些典型的人物形象呢？哎，咱们下半段接着说。在上半段娱乐大篷车旅行即将暂告一段落的时候呢，为您送上一首莫文蔚演唱的歌曲《甜美生活》。稍事休息，广告和信息之后，我再来继续跟您接着聊。诸位，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稍后见。 再少一点点零食，再多一点点坚持，再少一点点挑剔，我想我也可以。再多一点点美丽，再少一点点痕迹，再多一点点运气，我就能靠近你。清晰清晰甜美空气，为自己呼吸，不只是从怀里。清晰清晰甜美天气，永远被别人的台词 再多一点点诚实，再少一点点定义，我想我也可以再多一点点决心，再少一点点拉锯，再多一点点妒忌，我就能靠近你。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猴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龙泉沟行医采药的药匣子，威震维多利亚的彪哥，寻找乡村爱情的王木生，始终追寻幸福的傅老大，著名的演员范伟用自己娴熟的演技为大家伙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的小人物的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乘客大家好，欢迎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儿咱们这星光之旅，我们一块来聊一聊范伟在演艺之路上的独特经历。说起范伟的从影之路啊，那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不过在早期的《男妇女主任》《夜深人不静》《异乡之长》等这些作品当中，他一直充当的都是普普通通的配角，甘当绿叶。直到2001年刘老根的问世，才让范伟为人们所关注。在拍摄刘老根的过程中啊，赵本山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绞尽了脑汁才给药匣子加戏。后来他自个儿都戏言，这部戏不该叫刘老根，倒应该是叫药匣子了。范伟也没有让赵本山的辛苦白费，他用非常出色的表演让药匣子成为了刘老根当中最受观众欢迎和关注的角色之一。好了，下面咱们来听一段范伟在电视剧《刘老根》当中的精彩表演。 人家那个董事长来了，要检查你这药膳工作，可山庄喊你喊不着，把我都急坏了。 你急啥呀？我不是天天这个时候回来拿药吗？这个小心眼儿，是不是又寻思我上丁香那儿去了？ 哼，你自个儿心里有鬼，我哪知道啊？ 有鬼没鬼的，你纯粹是个弱智。丁香现在的权力大去了，那是即将成为咱们的质检部的经理呀。我跟他接近，那全是为了咱们的药膳事业。哎，我就是把他头搬过来亲一口，你要乐得呵的接受，这就行了。 李宝库， 嗯， 你是不是当爹丧脸呢？啊，得寸进尺了吧？ 这不是举个例子吗？ 得得得，也不用你举例子，以后你真要是亲丁香让我看着了，我保证一句不说你。 哎呀，这才是我媳妇儿呢。 我找刘老根去。 呀哈，还找刘老根去？好啊。哎，我那是什么药，那啥哪儿去了呢？ 不过说，我问你，哎，你就成天溜去丁香，你啥意思？ 怎么的？ 你啥意思？那董事长也回来了，你说是丁香大还是董事长大？啊？咱要是把一把手溜须好了，咱家啥事办不成啊？ 什么叫县官不如县管，这个道理你懂不懂？ 我早就懂。 你溜须丁香我知道啥意思，就是今天不被钱起了外心了。我告诉你医保库，你就这么整吧，照这么的，明天我就溜须刘老根儿去，你看着。 哎呀，那可挺好，你还别说溜须他，哎，你就是想嫁给他的话，我都可以给你们当媒人。可惜呀、啊，人不一定像我似的能将就你。 呸！觉自个儿不错呢。 你靠边！ 你以为你是啥呀你呀？ 你靠边！ 丁香能要你这样的啊？啊，瞅你这脑袋吧，长得跟个扁铲似的。 你看你这个样，往那一坐，跟那个粪堆似的。 滚犊子！你别跟我说这个。你愿上班上班，不愿上班拉倒。 你别给我搅和行不行？ 我搅和啥了？ 我现在我狗骑找不着，我包一个包就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那上哪骑上哪骑去？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你老搅和我干什么？你啊，你还让人干点事业吧？你啊，这个文化人跟你怎么这么都没法沟通呢？怎么？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电视剧《刘老根》的片段。在拍摄完了电视剧《刘老根》以后啊，范伟就加盟了赵本山推出的东北风味浓郁的电视剧《马大帅》的拍摄当中。在《马大帅》这部作品当中，范伟扮演了一个贪慕虚荣的进城农民的坏典型，人称彪哥的范德彪，能够很快的从刘老根当中的那胆小怕事的药匣子转型到咋咋呼呼的范德彪，很多人都赞赏范伟深厚的表演功底。下面呢，咱们再来听一段电视剧《马大帅》的精彩片段。 我跟你说多少回来了，当外人面别叫彪子彪， 我这不有急事吗？ 啥事儿啊？ 我跟你说啊，我发现吴总对小翠不对，没安啥好下人，这里有问题。 什么玩意儿没安好下人？ 咱得加小心。 我跟你说，姐吧啊，这事儿我没跟你说，我不是想瞒你，主要想给你来个突然的惊喜，啊！既然你知道了，那我就算是正式通知你了。小翠跟吴总这个事儿不但我知道，而且是我一手策划的。 你策划的？ 为什么说这是个大好事呢？第一，吴总有实力，啊，他的固定资产啊。知道啥叫固定资产吗？就是所有的钱，啊。举个例子，就是你活了死了，死了再活，死了再活，死了再活，就这么折腾八番，你也用不了这钱，明白？ 你举那例干啥呀？你不拿小翠你换钱去吗？你 听着。第二， 是你这人呢，我跟你说，你咋干不出正经事儿来？这是钱的事吗？ 第二，你下，干什么？这是办公桌，是坐着呢吗？ 咋的？ 这是办公桌，放杯子、放台灯，不是放屁股的。第二，吴总有德呀，对小翠是绝对好，而且我跟他有君子协定。叫明媒正娶，是吧？ 吴总多大岁数？啊？他还离过婚，那比我还老呢。你这不是？哎呀，你这么做对小翠不公平。你哪还这么干呢？你当舅舅的？ 啥玩意儿公平啊？你嫁给茄子包就公平啊？ 什么茄子包啊？不已经退亲了吗？还什么茄子包啊？ 退亲不正好跟吴总处吗？ 吴总不也跟茄子包样吗？也不 小点， 也不没长开吗？那 小点， 那还没德才个高呢。 茄子包戴眼镜吗？有眼镜吗？人吴总戴眼镜，个儿是不高，但有派啊。 那给德才就配个眼镜不就完了吗？ 他买你别，我跟你讲，你别跟我犟这些事儿。我跟你讲啊，你是农村来的，知道吗？你不懂这些事儿。你别跟着瞎掺和，好吧？ 哎呀，我怎么叫瞎掺和？小翠是我亲闺女，我怎么变成瞎掺和了？我看见你都就是瞎掺和呢。 娘亲舅大，退亲钱我花60%，一多半得听我的。 我还你， 还我啥呀？ 还钱呗， 就还你不也还一半呢？ 小翠的事就不能归你管，这么整绝对不行。 不行，你就占40%的股份，你就还一半。 就这么定了。 刚才咱听到的就是范伟在电视剧《马大帅》当中的精彩表演。应该说，范伟和赵本山不仅在小品舞台上是一对好搭档，在电视剧作品当中同样是一对完美的组合。2006年，他们又在电视剧《乡村爱情》当中来了一次全新的挑战。之所以称这次为挑战，就是因为这次他们饰演了一对父子。啊，虽然范伟和赵本山相差不过五六岁，但一上了妆，再加上范伟那精彩的演绎，这对父子的形象简直就是跟真的一样。值得一提的是啊，在片场只要范伟一开始演戏，没戏的年轻演员都会聚拢过来，哎呀，眼睛不眨的认真的开始学习，由此也可见范伟的独特魅力呢。下面呢，我们来欣赏一段范伟在《乡村爱情》当中的精彩表演。 儿子， 啊， 你说咱那年去那天，吃饭吧。 明白了，谢大鸟是不是？是不是那人啊？ 爸真那人真行，多带劲呢！ 吃饭， 他哪像是来这人呢？像20多岁似的，挺好。爸，你别整我，对不对？你 吃饭， 我跟你说了吗？咱们分头行动，双管齐下。你别整我，有合适人， 人家有家呀。 啊，你可真是，天涯何处无芳草，为什么非得把有夫之妇找？有家那叫瞎搞，还是那鸟啊，一直如同千古恨。 哎呀，吃饭吧，行不啊？这咋还停不下呢？大声浪叽老说啥话呀？闹筋不啊你呀？ 那你往那上寻啥？只有家寻啥呀？还愁那样还？ 那个人不错吗？不是吗？ 不错有啥用啊？有家呀，不错呀。那让人操心呢，一天到晚的。 你咋教训谁呢你？ 这不是认识的玩意儿。 我他妈这一天为了你，我这什么我都没找过。你整过事啊？耽误到谁呢？知道不你？ 我跟你说多了，我你先走，你先走了。 我怎么先走？别人得怎么说我呀？啊？ 有啥？你这关系咋那么老呢？你呀？ 不老咋的呀？我儿子35了，没对象，我这老过去的没了，我再找一个，这行吗？ 这有啥不行？55岁没对象，你都不着急，我35岁，我着什么急？ 你听明白了不？ 这啥听明白？岁数你排我前面啊？ 你得先把对象找着啊！ 那你都没找着，你老追谁呀你？那玩意儿啥事儿不就我先来后到了吗？公公这是。哎呀，这一事儿讲不明白，老说别人干啥玩意儿呢？ 吃饭行不啊？停住了不啊？吃饭呢？ 谁没吃饭呢？不吃吗？你没吃饭，你喝酒啊？你借酒浇愁啊？你是不是？谁嚣啥呀？我嚣啥？ 我就没看出你嚣了， 看我啥呀？ 你寻思呢？ 坐什么车呀？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儿这星光之旅的主角就是著名的演员范伟。话说啊，在投身电视剧的同时，范伟也一直在大荧幕上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置。咱们在手机看车人的七月天下无贼求求你表扬我等这些新晋的影视作品当中都能感受到他出色的演技。就拿求求你表扬我当中范伟饰演的杨红旗那段关于幸福的阐述来说，就给人们留下了特深刻的印象。如果您没看过这影片，我建议您听听下面这段。 你们应该表扬我。 为什么？ 我做好事了。 你做什么好事了？ 特别大的好事。 什么叫特别大的好事？ 救人了。 你救人了？ 嗯。 大人小孩？ 姑娘。 你做好事就是为了得到表扬吗？ 我做好事就应该得到表扬了。 哼哼， 因为表扬完了，有人会幸福。 有人？ 嗯。 谁啊？不是你啊？ 不是。 你说什么叫幸福？ 啊？什么？ 你叫什么？ 杨红旗啊。刚才你问我什么？ 什么叫幸福？ 幸福啊。 你怎么看？ 幸福，那就是我饿了，看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别人穿了一件厚棉袄，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你蹲那儿了，你就比我幸福。可笑吗？没上过茅房啊。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求求你表扬我》的片段了。范伟在电影当中所饰演的角色，除了那些平平凡凡的普通人之外，也有过不少全新的尝试。比方说在冯小刚导演的《非诚勿扰》当中，他就饰演了一位风险投资人。其实本来范伟这角色只是在影片开始的时候出现了一次，后来由于冯小刚在《非诚勿扰》上映前又修改了结尾，所以范伟有幸多饰演了一场戏，就是在船上那段。在这场戏当中，范伟演绎了独有的范式悲情。下面呢，咱们再来欣赏他在《非诚勿扰》当中的精彩表现。 世界上之所以战火不断、冲突加剧，其根源就在于分歧得不到公正的裁决。那么，分歧终端机的诞生，一举攻破了这一难题。 请您把手伸进来。好，攥住这个棒。锤子、剪子，不，我喊一二三，咱们同时拉开。一、二、三。 啊，有点意思。 是你卖给他的吧？这不是你的发明吗？ 二位都是风险投资的行家啊，个人对风险投资有一个浅见，咱们共同探讨啊。风险投资顾名思义，就是越有风险越投资，没有风险绝不投资啊。我用人格来担保，这个产品投资它太有风险了啊，特别适合你们这些风投的口味啊。是高科技板块上市，是划时代的产品， 我就用它跟你猜拳，我要是赢了，麻烦你把它扔到海里去。 不是你吗？ 猜的是谁呢？ 怎么头发都白了？ 再点美女的金融危机让我赶上了，今天的经济形势太不景气了，五大投行黄了仨，卖什么都卖不动了。 别哭啊，你听我说啊，这是我卖给你的吧？是不是？ 是， 我再给买回来，你开个价， 200万。 都要扔了，100万。 200万。 100万。 好，不争了，100万就100万。 成交。 我说的是英镑。 少废话，我说的是日元。 日元呢？ 别觉着亏了，等明年经济好转了，回头我再高价卖出去。和你分享， 看什么呢？我看看 未来。 好，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影片《非诚勿扰》当中范伟表演的这个片段了。 在影视圈当中饰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之后，2009年，范伟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平民风格的老路。他在电视剧《老大的幸福》当中成功地扮演了知足常乐的富老大的形象。在拍摄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剧组的其他工作人员都感受到了他对于艺术的那份精益求精。最后一场戏是范伟扮演的富老大给弟弟妹妹们讲述自己的幸福观。就这场戏啊，范伟演得有多投入啊，令很多工作人员都看得直流泪。但是范伟自己始终不满意，一连要求重拍了十几次。下面呢，来听一听范伟在这段戏当中的精彩表演。 大哥差个头，差长相，差文化，差学问，就是不差幸福。我47岁，47年幸福从来就没离开过。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们说，你今天爆个料。我不是那个62年那阵生的吗？咱爸呀觉得养不起我，就把我给扔了。咱妈呢心疼我，就把我捡回来了。所以说我能活着，我就觉着我够幸福的了。咱爸咱妈呢走的走，把你们留给我了。我就想，咱妈当初把我捡回来，就是让我把你们抚养长大。一想到这儿，我就更幸福了。尤其是我把你们培养的在顺城都是大拇哥，说我父亲那哥几个在身上，小五老四老二老三那都这个，那我都老幸福。所以说我就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兄弟姐妹们人人幸福，家家幸福，那咱们就是打断了骨头也连着筋呢、啊、那你们幸福，那自然大哥就幸福了，我有啥不幸福。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范伟在电视剧《老大的幸福》当中的精彩表演。可以说从1978年拜师学说相声，走上了这条文艺之路开始，范伟就涉猎了相声、小品、影视剧诸多领域。他在不停的学习和钻研，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给广大的观众尽量多的带去快乐。其实这也是他本人对于幸福的一种追求。好了，聊到这儿呢，我们本次的娱乐大篷车旅程也该接近尾声了。最后还是照例送上一首歌曲，苏小明演唱的《幸福不是毛毛雨》。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代表调度大熊、技术巫婆，感谢您的乘坐。下次旅行咱们不见不散。 假日里我们多么愉快，朋友们一起带到郊外，天上飘下毛毛细雨，湿了我的头发，滋润着大地的胸怀。毛毛雨啊，毛毛雨，你是多么温柔。毛毛雨啊，毛毛雨，你是多么可爱。哦，幸福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起来到郊外，天上飘下毛毛细雨，淋湿